Thank you. 老，我为你成家立业费尽心，我为你杀生放肆去逃草，我为你献牺生命财去增加，把害你一子也当了真，一句精神如中人，我是左盼右等几杀人，马内我带着亲我去寻夫，谁满金山 再请听

天上地下是家人， 我是天上心肠难同啊呀，生平里甜言蜜语光飞门， 我一片真情天人甜言蜜语呀亲吻，我为你情愿把心配，求一个纱窗空来贴花压身。 要保你为我三月来 不图真情、啊、王。